咁我就解釋完以一為無量個道理之後啊，咁我哋其實解釋所謂無量就為一。嗱，咁啊無量咧就係、是、一一嘅黐別相係好多嘅。嗱，咁我哋七大又有七種法啦，咁所以稱為呢個就無量。咁啊，但雖然黐別法係無量咁多啊，但係佢個本體咧就空寂。本體呢就是如來藏性，是平等直滅。那既然無量之別相的本體呢就是一真法界如來藏性，那就叫做唯一。那好像經中說，那說種種變現都不為煩惱，皆合涅槃，就清淨了德，就屬於無量唯一。咁你就如虛空藏菩薩所講，佢話諸同王剎，佢來入鏡內啊，接入我身，個身同虛空就不相妨礙。咁又例如彌勒菩薩講，佢話我以諦觀十方嘅為色，色心圓明，地入圓成佛。咁啊又在呢個花言經裏邊講啊，佢話隨緣附感，微不周嘅異相。處子菩提族，咁啊語共下文啊，所謂一一二相，各各圓同，都係屬於咧無量為一嘅道理。咁啊，呢個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嗰啲道理啊，在呢個《花言經》嘅十二門中咧，就係屬於咧一多無礙，係大小相容門。我話小中就現大，大中就現小。嗱，咁啊點樣小中能現大啊？大中能現於小咧？嗱，我就大哥讀過《維摩經》，咁啊《維摩經》咧，咁啊維摩係個居士啦，咁啊但係佢咧就是、大菩薩自現嘅，咁啊佢就做佛轉化輪，佢就專門呵斥啊，咁啊正阿羅漢嗰啲小乘弟子。咁啊，呵斥佢哋為焦牙大種啊！咁啊，目的咧就鼓勵佢哋唔好做一個治療漢，就要鼓勵佢哋咧唔好得少為多。咁啊，應該咧要向上進啦，要生起一慈悲心。咁啊，要度眾生，要發呢個菩提心啊！咁啊，廣為利物。咁啊，所以呢個《維摩經》裏邊咧。就當然就要盡量啊，咁啊表揚呢個維摩居士嗰種殊境界啦。咁啊，所以呢個維摩居士嘅所住嘅地方咧，咁啊真正係象室啊，咁啊即係丁方嚟一象，咁啊方象室。嗱，咁你話丁方一象，咁啊成咧成廿幅嘅一百尺，咁啊一百尺應該一個房間咧就唔算話好大啦，普普通通咁啦，係嘛？但是他这个方丈室里面能够容纳三万二千的狮子座。那么这个三万二千的狮子座呢，那么如果好像那些玩具那么很小的，那么这个方丈室呢都可以容纳的。但是现在他这个三万二千的狮子座之中呢，那么每一个狮子座啊都有八萬柔情的洞廣啊，無論壞以及闊都是八萬柔情，咁就變成呢個淨室啦。咁你就點可以能夠容納呢？咁啊，維摩居士嗰種嘅境界啊，佢就果然咧，在呢個淨室裏面能夠容納三萬二千嘅獅子座。每一個獅子座都有八萬柔情眾廣，咁啊呢種境界咧，就屬於啊真係一真法界啊圓融無礙嘅道理。咁啊象質就好少，佢就能夠容納啊每一個八萬柔情咁大嘅獅子座，總數係有三萬二千個。咁啊，小中就現大咯喎。嗱，咁啊，呢個三萬二千嘅獅子座，每一個獅子座都八萬柔情眾廣，咁啊就大咧， 一旦佢能够溶于呢个方丈室之内啊，咁啊佢就大之中咧能够现于呢个小处，咁佢就大中现小，咁啊都系属于咧一种啊所谓菩萨嘅不思议境界啊。嗱，咁啊我哋好多人朝过呢个普陀山喎，咁啊普陀山啊，咁啊前子咧。咁佢个土制子咧，咁佢就揿到呢个光边嘅啫，冇几远啊。咁个土制子，咁啊土制子嗰个大雄宝殿咧，咁啊另外有一个名字啊，叫做松紧殿，佢可以松就可以紧嘅。咁啊亦都历来啊，有好多嗰啲所谓嗰啲传奇嘅故事啊，响里边。等于话咧，佢一千个人上殿，啊佢就可以容得下啊。咁如果两千个人上殿咧，啊佢亦都唔觉得咯，好似咧好窄嘅，好似有呢个伸缩症啊。所以后来有好多嗰啲军队啊，嗰啲长官咧就唔信啊。咁佢就成军人，好似操兵咁啊，入去。咁佢个后门咧，即系观音菩萨个海岛度啊，即系咧面前个佛像个背后嗰处啊，嚟得个后门嘅。他找人守住，只有在前门进去，不进在后门出的。那么整军的军队啊，过万的。他进了去他照样可以容纳。那么这种呢就是菩萨的境界啦。那么道场佛典只是一个。那么能够容纳过万的军队啊，那么少多就能现大了。那么过万的军队这个数量就好多啊，这个容量就好大呢，那么能够入到呢一个点里面，不变得这个逼迫，那么这个大宗就能现小啊。在这个花园经里面，所谓十圆门中呢，就属于大小不同的双龙门，以及广客自在呢无碍门，这些都是大菩萨的境界。佢话不动道场就是、遍十方界，咁啊不动道场咧就是、我哋一心之理，咁啊本无自他，咁啊既然一心之理无自他，咁啊当然系清净本源，就无来去相，咁啊佢就不动如如，呢、这个就系我哋个不动嘅本体，咁啊呢个就叫做不动嘅道场。咁啊，点样佢就遍十方界咧？因为能够重启起用啊，所谓有机则应，都无感不通啊！一次有机就一次应啊，咁啊，千次、百次、万次有机咧，都千百万次应啊！咁呢种境界就名为佢就遍十方界，咁啊就解释，咁啊一为无量，以及呢个小中现大啊，咁啊不动道场。就是一呢嗱，遍十方界就无量咯。嗱，不动道场就是小啊，能够遍十方界就大啦。咁所以呢两句经文咧就解释所谓一为无量，小中现大嘅道理。佢话深含十方，咁无尽虚空啊，只系解释无量嘅唯一，就话十方虚空之中，亦有无量嘅国土。即有无量的诸佛啊，亦有无量的众生啊，即皆含用在呢个一心之中啊，咁咧叫做无量就唯一啦。我话一无边嘅现宝王刹，咁啊无边就系正布之最少噶啦。咁啊正布就系我哋每一个众生嘅肉体啦。咁啊畜生有大小，咁啊最细就蚂蚁啦。咁啊，人哋亦都有大小啊，有啲高啲，有啲矮啲，有啲肥啲，瘦啲。咁每一个人唔同噶嘛。咁啊，呢个属于咧系正报啊，就系、是、正识咧，我哋作咁嘅业力，我哋就受咁样嘅欲报身。咁啊，属于佢哋正报。嗱，咁啊，我哋呢个人嘅正报就系肉体咧，我肉体里边能够见得到就一条毛，我哋满身咧有好多少少嘅毛嘅。咁啊，毛。个尖啊，即系嗰条毛个尖尖嗰处，好似一口针咧，我都话明佢就针尖针尖啊嘛，就系、是、我哋连衫嘅地方咧系最尖嘅，咁啊亦系最少咧，所以一 全无这个端尖呢，就是正道中的最小。那么宝王卡呢，就是依附中的最大。我们住在这个佛国土，宝王即是佛呢，那么宝刹呢即是佛刹，那么佛教化的国土是我们所依止的，那么当然就最大。那么现在一无端见宝王刹呢，就是我们了解的所谓无端，虽然是小，亦是为心之所现的无端啦。所以无端就非无端，因为为心所现。嗱，咁啊，宝王刹咁啊，虽然系大啊，但系宝王刹那系为心之宝王刹，咁啊，宝王刹就非是系宝王刹啦。不管小之无端，以共大个宝王刹，都系唯一自心啊。咁啊，自心清净，无大小，所以能够依一无端。就现出这个宝王刹，那么亦是解释呢小中现大啊，小小的无端呢，那么能够现出这个宝王刹的大相。他说坐微尘里就转大化了，那么这两句呢就是解释所谓大中就是现小了。凡是佛设法的地方，咁啊，都有无量嘅菩萨嘅无量嘅辟支佛嘅无量嘅声闻无量嘅天龙八部。咁啊，现在话坐坐呢个微尘之旅啊，咁啊能够转呢个大法轮，咁啊叫做系大中现小啦，即系呢个转法轮嗰个地方啦。咁啊，咁多嘅菩萨、辟支佛、声闻、天龙八部，咁啊都就在呢个法会之中。咁啊，呢个法会咧就在呢个微尘里啊，咁啊就系大中现于呢个小处，咁啊佢哋坐微尘里转大化啦，就系一种明白啊，呢个解脱嘅妙用，就说明咧以呢个妙明不生不灭合而来藏，而二来藏都为妙觉明嘅圆照法界。咁啊，圆照就系波若嘅智慧，法界就系所照呢个法身。咁啊，既然有呢个波若嘅妙智，咁啊，亦有呢个法身嘅理体，咁啊，当然就系有呢个解脱嘅妙用啦。所谓解脱妙用者咧，就系能够一为无量，就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啊，不动道场嘅遍十方界。執行十方無盡虛空，以一無端地現寶王刹，坐微塵轉化化輪。咁啊，如是嘅解脱妙用，都係由於呢個如是嘅圓照，照於啊呢個不生不滅嘅清淨法界，呢個法身理體。咁啊，理智不如，所以先至發生如是啊不可思議嘅妙用。我话灭尘合国，护法真如妙国明正啊，咪亲就系、是、七大。咁啊，现在观七大系虚妄，同于空花，同于呢个灯影。咁啊，既然七大之相系虚妄啦，所以我哋就不生呢个取舍之心。咁啊，七大就非七大啊，就无七大是可得。咁啊，到呢種咁嘅境界，所謂塵不滅啊，就易自滅，咁啊就叫滅塵。嗱，咁我哋又觀呢個七大，呢、這個本性空寂故，咁啊由於七大本性空寂，咁啊必而係狀性。咁啊由於我哋觀七大唯一狀性啊，唯一本體平等平等。咁啊，到到呢种咁嘅境界咧，咁啊呢个国性就不合就依之合，咁就名为佢就合国，咁啊合埋咧叫做灭尘就合国啦。咁啊因为灭尘合国，所以就显化啦，咁啊自己呢个本有真如妙国明性啊，个护法真如就妙国明性。 显妙覺明性，一性無二性，究竟清淨。咁啊，既然此性清淨，七大之性亦係清淨。咁啊，既然係清淨平等直，咁啊，何來障礙啊？又點可以話唔相容呢？咁啊，就説明七大法法的圓融，周遍法界，就無障無礙啦。繼而來藏本妙圓心，就非心就非空，非地就非水，非風就非火，非眼就非耳鼻舌身意，非色就非聲香味觸法，非眼界就如是那意，非意識界非名無名，名無就名盡啦，就如是乃至非老非死就非老死盡，非苦就非集，非滅就非道，非智就非德，非檀羅，非斯羅，非毗梨耶，非剎提，非阎羅，就非波拉耶，非波羅蜜多，就如是乃至非但塔阿揭，非阿羅诃三耶三菩，非大涅槃，就非常非樂，非我非地。咁啊，此一大段經文咧，呢個科名啊，就個隨緣就不變體。咁啊，説明隨緣有萬法，但係呢個本體咧係不變。咁啊，叫做隨緣不變體。咁啊，有分為三科，現在初一科咧就係名隨緣不變，係如實空義啊。嗱，咁啊，如實空咧，就我哋將呢個如來藏性咧，就分為三種道理解釋。咁啊，如實空義咧，就係顯呢個空如來藏咧，就係本性空故，所謂藏性本體清淨，咁啊叫做非一切法啦。咁啊，在呢個三諦之中，屬於圓真諦理啊，係觀空如來藏，成就呢個妙車摩梭空觀。所謂如如來藏，就本妙圓心。嗱，如如來藏咧，咁啊，即係我哋上文啦，咁啊講咗好多。咁啊，如來藏性，所謂法法都係藏性，法法都以藏性為體。咁啊，到我哋現在咧，咁啊，亦都隨住如如來藏，就係呢個如來藏。咁啊，如來藏係點咧？佢話本妙圓心啊。乜嘢叫做本妙圓心咧？嗱，因為如來藏個本體，咁啊必然係眾生啊呢個真性，咁啊眾生呢個真性啊本來是妙，本來是圓，咁啊叫做本妙圓。咁啊此個本妙圓個如來藏性啊，係不可思議，一法不立，係一行不染，我哋叫做本妙。嗱，此心性具一切德，一切如能殊同幻天，我叫佢做本圆。咁啊，在众生份上，本来就系如是啊，本来就系妙圆，唔需要等到成法叫做本妙圆。我哋正在迷，所谓流转生死啊，咁啊六道轮回，我哋呢个众性嘅本体咧，都仍然是本来妙，是本来圆，所以叫佢做本妙圆心。佢就非心就非空，非地就非水，非火，非风就非火。嗱，我哋呢一段经文咧有空、地、水、风、火，咁啊就欠缺咗咧呢个根同埋色，所以始终个非心呢个心字咧就系代表呢个根大。同埋呢個色大，因為根大同色大兩樣都係屬於心法，咁啊，所以叫做心。咁啊，心就代表呢個根色二大啦，再加上空、地、水、風、火，咁啊合埋即係七大法啦。嗱，現在有個非字加在呢個頭頂，非者就係空人，咁啊説明呢個七大法。 本性空故，所以呢个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嘅非火咧，咁啊说明呢个藏性咧，非是系七大相，个非眼就非耳鼻舌身意，咁啊眼耳鼻舌身意，咁啊属于六根，咁我哋每一个人啊都有呢个六根嘅，现在有个非字咧，就系说明藏性啊。就非是呢个六根法，佢就非色就声香味触法。嗱，咁啊有六根，就一定有六尘啊。嗱，眼所对就系色，耳所对嘅就系音声，鼻所对就是香臭，舌根所对咧就系酸甜苦辣嘅味道，身根所对嘅就系呢个觉触啊。咁啊，意根所对嘅就系法尘。咁啊，既然藏性非是六根，咁啊，当然藏性就亦都非是六尘啊，就非色，就非声香味触法。咁话非就眼色啊，就如是乃至非意识啊。嗱，咁啊，既有六根所对嘅六尘，咁啊，根尘相对啊，佢就生起呢个六种嘅分别的心啊，就各有其界限。所以话眼色界，亦都包括咧所谓耳色界、鼻色界、舌色界、身色界，咁啊，于是乃至到咧系意识界啦。咁啊，然后加个非字，就是、个说明状性咧，非字呢个绿色。嗱，咁啊，以上咧，非眼耳鼻舌身意，非色声香味触法，非眼色界，乃至。非意识界，再加上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咧，就七大法啦。咁啊，一讲咧就系说明啊，呢个藏性咧，非是呢个三界众生法。嗱，咁啊，三界众生咧，总唔离开啊呢个六根六尘六色啦。咁啊，六根六尘六色啦，咁啊，亦即是七大，只不过咧呢个开合唔同。咁既然七大六根六尘六色啊，都系我哋众生法啦。咁现在有个非字，咁啊非七大，非六根，非六尘，非六色啊。咁啊，即是话呢个藏性咧，就非是呢个三界嘅众生法。就非名嘅无名，名无名相，佢如是乃至非老非死，就非老死尽。咁啊，一段经文咧，就系说明呢个藏性啊，就非是呢个缘觉法。咁啊，缘觉咧就系、是、修行呢个十二因缘啊，觉悟嘅。嗱，咁啊，十二因缘咧，就最初咧就无名啊，所谓无名缘行就行缘色，色缘名色，咁名色缘六入。咁啊，六入缘初就速缘受，就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前老死，咁啊一降咧就有十二法，咁啊呢一列嘅行者咧，咁佢亦顺观察呢个十二因缘咧而得以开悟，咁啊说明佢哋缘觉法啦。嗱，咁啊呢个经文咧，呢个无名就系十二因缘中嘅第一法，咁啊乃至到最后啊，咁啊老死咧。就屬於咧係最後，咁啊呢個文字咧名無名，加埋下一句老死，就屬於咧呢個流轉門啊。咁啊名無名盡，咁啊老死亦都盡，咁啊屬於呢個幻滅門，咁啊亦順觀察啦。嗱，咁啊始終非名無名呢個名字，就係屬於咧。这个圆觉行者，这个能观能断能证这个智慧，那么无名呢就是十二因缘的最初之一法，那么名就属于道谛，无名呢就属于这个烦恼实际，那么现在文中的名无名尽呢，就因为十二因缘有两种的意思，咁一就叫做流转门，亦名叫做顺生门。由一念不觉无名啊，然后先至造作呢个业力， 咁啊跟住只受生啊，咁啊顺住落去，你受生又作业，作业又生死，咁啊而且咧咁啊顺住落去嘅，所以佢系流转门，流转生死，亦嗰个顺生门，顺住呢个程序咧，咁佢流转生死。嗱，咁啊第二咧，佢就幻灭门，就系我哋觉悟啊，呢个无明咧系不可得。咁啊，无明一灭咧，咁啊，于是咧，亦都唔会做罪业，亦都唔会再受生起啦。咁啊，返往归真咧，咁啊，叫做幻灭门。嗱，咁啊，如果从无明怨恨，乃至老死、忧悲苦恼，咁啊，叫做流转门。若是话无明灭，乃至老死亦灭，咁啊，叫做幻灭门。咁啊，现今文中话非明无明。以共向下的第一句非老非死的说明这个状性呢就是这个流转门。那明无明尽和下一句呢就说非老死尽那么说明这个状性呢非是这个幻灭门。那么既然状性呢非是这个流转门亦都非是这个幻灭门。咁啊，流转门与幻灭门啊，都系不离呢个十二因缘，就系、是、呢个缘觉行者咧，亦顺所观察嘅。咁啊，所以始终话咧，呢个状性咧，就唔系呢个缘觉法。我话非苦就非集，非灭就非道啊，就非是非得。只是明这个状性非是这个声闻法，因为苦集灭道名为它的四谛法，乃是声闻人之所观察，就是说我们知苦就要断这个烦恼集，我们仰慕这个不生不灭的出世涅槃，那我们就要修道，那你修道以忧断烦恼集滞了这个三界生死苦，那么自然呢，那么正到这个灭帝啊，正到这个出世的阿罗汉果，所以这个苦字就是三界众生的苦果，这个集字就是三界众生的烦恼因，这个灭字就是出世圣人的不生灭果，这个道字呢就是属于出世圣人所修这个道法，这个出世之因。那么苦集就是世间堕落痛苦的因果，那么道灭这两个字呢就是出世间超脱快乐的因果。那么知以共得，那么声闻人他能证的就是一切智，以这个一切智观空忘我，没有了这个目我执，所以能够断见之烦恼，了这个分断生死苦，而得到出世的涅槃呢，所以这个智字呢就属于这个能证的一切智，这个执字呢就是他所得的天真理，现在这个苦集灭道智德呢这六个字呢都有个非字，非苦就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得，咁就说明这个如来藏性的本体呢就非是这个声闻法，个非檀罗就非思罗，非毗梨就非产提就非禅罗，非波拉耶非波罗蜜多，咁呢只一段经文呢就是明这个藏性呢非是这个菩那么菩萨的行为就有很多，但是总不能够离开这个六道法，那么六道就可以包括万行，那么菩萨修行六道呢，那么即使是广修万行，那么六道之中那么第一道就叫做禅罗，那么中国话这个禅罗，印度话这个禅罗，那么中国话呢就是叫做布施，那么布施我们通常讲呢就有三种， 嗱，所謂財資咧，就係以嗰啲錢財啊，無論金銀珠寶，咁啊衣服和具、飲食衣啊，咁啊布施溺有餘者，咁啊即係等於話我哋通常咧，咁啊布施以防咧係結緣。咁啊唔單話我哋生前我哋有金錢啊，咁啊要布施要結緣。咁啊死咗之後咧，咁啊我哋都要布施結緣啊。咁啊即使你冇錢啊，你總有幾件衣服咧，啊或者你少少啊，咁啊嗰啲金銀首飾啊，咁啊準備咧係應急嘅，咁啊個人都會有嘅。咁啊依照呢個叢林規矩咧，咁啊住喺十方叢林啊，某一嘅人去世，即係往生咧，咁啊即係徒弟啊。咁啊，佢都唔喐得嘅，咁啊完全咧歸翻常住啊，咁常住咧，咁啊將佢變賣，咁啊變賣咗啦，咁啊將啲錢同佢供齋啊，咁啊或者結緣啊，咁啊亦都係以呢個財嚟到佈施喎，所以財施咧就係將自己咁啊所有啲金錢或者衣服和具啊，咁嚟到與呢個有緣嘅眾生結緣。咁啊叫做財資，嗱咁啊第二就係法資啊，就係將自己所學嘅佛法，嗱咁我哋隨心隨力啊，為嗰啲有緣嘅眾生去講解，使到與自己有緣嘅眾生啊，咁啊令增解嘅，咁啊令佢得到了解，咁啊佢未曾發心嘅咧，咁啊令佢發心，咁啊佢未曾捨邪歸正啊。咁啊，令佢咧係捨邪歸正，從此咧捨惡從善，咁啊化菩提心。咁啊，但係呢個法師咧，咁啊，我哋有少少個分別。嗱，咁啊，如果會講經説法，咁啊，如果為人講經、為人説法啦，咁啊，我哋叫佢做法師啦。咁啊，以法嚟到布施。咁啊，假如呢個人咧，佢就發心出家。可他就不會講經，即是未學過，那豈不是他就沒機會做法師？那不是啊，那我們每一個修行人，那不論他出家，那或者是在家，那既然信佛了，那他總要拜下佛，那他總要念下經，那或者念佛，或者念觀菩薩，那或者念阿瑪勒巴彌哄，或者念其他的靈驗咒啊、大悲咒啊，咁佢總有一種咧，所謂日常嘅功課。嗱，咁如果你念到啊，所謂有多少嘅作用咧？咁例如有啲人念大悲咒，咁念到嗰啲大悲咒水咧都會滾起嚟嘅，咁證明呢個大悲咒念得好啦，咁你就可以將呢個念大悲咒嘅心得啊，咁為呢個有緣者咧解説。咁令到與你有緣嗰一個人咧，咁佢聽到咧，咁佢從此就發心持大悲咒，咁呢一份功德咧，咁亦都係歸你啊，咁你亦都係叫做法師，咁因為你教佢持大悲咒，咁令佢咧種下呢個佛法嘅善因啊，咁日後以此善因咧，咁亦得解脱啦，咁亦都蒙佛受記。所以你哋亦都係做法師，咁因此咧，我哋咧就唔好睇小自己啊。總言之，你將呢佛法嘅真理，不論多不論少，你就隨份隨力啊，你了解啲方面。總之，你係正知正見啊，就唔係話邪知邪見啊，就唔係話嗰啲乜冇意思嘅説話。咁你總之你係真正嘅理論，咁你即使一句教佢念南無阿彌陀佛啦。只要同你有緣，佢能夠相信啊，咁啊接受你個化道，咁啊都係你個功德啊，咁啊亦都係你嘅慈悲，咁你亦都係法師啦。總之我哋以佛法嚟到佈施，與呢個有緣的結緣，咁就叫做法師。嗱，咁啊第三咧，無畏之啊，就係某個人有災難，咁啊心生報畏啊，咁啊我都為佢解決嗰啲難題。咁令佢呢個心咧無所報畏啦， 咁就叫做無畏嚟布施啊。咁又或者我哋見到咧某一類嘅畜生，咁啊馬上咧唔使幾耐啊，就俾人哋捉住咧，要將湯就或者殺，咁啊佢就當然啊心驚就膽暴咯嘛。咁啊我哋咧以一個慈悲心，咁啊如果一個人嘅力量做唔到啊，我就可以集合大眾啦，以呢個眾人嘅清淨之財，咁啊買咗嚟放生啦。咁啊佢能夠得到放生啦，咁啊當然佢就自由自在啊。咁佢從此咧就冇咗報位啦。咁啊所以就叫做無畏之。咁啊此個無畏之咧，即係任何一類畜生，或者任何一個人啊，佢有所恐懼報位之時。咁啊，我哋为一个行菩萨道者啊，咁啊以呢个慈悲心，或者买嚟放生啊，或者咧解决咗佢呢个难题，咁啊令到佢无所怖畏嘅，于呢个怖畏之中啊，解除佢呢个怖畏，咁就叫做无畏施啦。咁啊，所以布施咧就系有三种，咁啊其次咧就系施罗。咁啊，施罗咧，中国话叫做清凉啊，就系我哋由自戒之故，咁啊呢个烦恼咧就唔会生起啦，因为戒咧就以防非止恶啊系为功能，凡系非就唔合理咧，凡系恶啊都系罪业啦，都系烦恼啦，所以我哋能够在受戒之后啊，你能够持戒不坏，咁我哋嗰啲烦恼啊，嗰啲罪恶咧就唔会生起，咁我哋嘅心地咧从此就得以清凉啊，咁啊由自依戒修行啊，就能够证得呢个涅槃嘅清凉果啦，咁啊叫做施罗，咁啊叫做清凉，咁啊译名咧叫做安稳啊，即系稳稳当当。咁如果呢个人持戒咧，佢就肯定系上进啊，等于话佢好稳当，好安乐，咁啊保证佢咧就唔会堕于呢个恶道。所以我哋就持呢个比丘啊，或者比丘尼戒，咁名为嘅直接解脱。咁啊，除非你唔持戒，咁啊边一个人持戒咧，咁啊嗰个人就得到解脱啦。咁啊就个别嚟讲嘅，咁你任何一个人受咗戒。咁你任何一個人受戒，受咗戒之後咧，你持戒，咁啊呢個人咧就得到個別佢自己咧，咁啊解脱啦，咁啊好安穩咧，所以叫做別解脱。咁我哋呢個持戒嘅人，咁啊即使未能現身啊，可出世證阿羅漢果，咁啊亦都肯定咧，佢升到呢個人天。咁啊，絕對就唔會墮於呢個惡道啊！咁啊，名為叫做安穩。咁啊，逆靈咧就叫做直列啊！嗱，咁啊，由呢個持戒力量之故，能夠復斷煩惱啊！咁啊，證到呢個出世嘅清淨結果。嗱，咁啊，戒就係有大小乘之分。咁啊，如果小乘啊，就是我哋所受嘅比丘戒，咁就或者比丘尼戒咧，咁啊所谓呢个小乘戒啊，就是我哋要着袍，咁啊另外仲要搭一件袈裟，所谓三衣就披身啊，咁啊证明我哋系一个出家者，咁我哋所持嘅咧就系持呢个律仪戒，嗱咁啊呢个律仪戒咧就一定要持嘅，所以佢就只持就作法。你若叫我停止，即系等于话咧，我照住呢个250条，或者女众嘅348，我哋咧一条一条啊，我哋都守得好清楚，等于话我哋一啲都唔做啦。啊，例如4条根本戒、淫道杀我，我哋应该唔好做，等于话呢几条嘅罪过啊。我哋絕對要守啊，係冇得商量嘅，一定要守，絲毫都不能違犯。所以你停止唔做呢個人道殺網，你咪叫做持戒咯。咁啊，佢就只就係持， 你停止这个人道杀魔，不做不犯这个四条根本重罪，那就叫做持戒，那就叫做止持。那么作犯如果对这个人道杀魔四条根本戒，无论你做了哪一条，乃至每一条里面只是做了少少而已，都是不掂的，那就叫做犯戒了。咁另外叫做作咧就法，咁合埋咧法唔系律，而家就属于佢嘅止持嘅作法。嗱，咁啊大乘就有三罪正戒啊。嗱，第一就系律而家，咁啊即系同我哋啲小乘戒咧系相同，同样咧系诸恶莫作噶。咁啊，所有我哋嘅比丘尼戒咧唔能够犯，都系属于止持。作就叫做犯。嗱，咁啊，第二就系个善法界，善法界一切嘅善法，我哋都要修学。嗱，例如我哋讲六道，我哋六道犯咧要修学啊，因为六道犯咧系呢个大乘嘅菩萨法，咁啊，我哋受呢个大乘戒咧，受菩萨戒啦，咁我哋就系菩萨啦，所以一切嘅善法咧，我哋都要修啊。嗱，咁啊，善法界咧就系佢嘅作持啊，就是、止犯，就啱啱以呢个律仪啊，小乘界咧来个相反嘅。咁啊，小乘界止唔做就叫做持啊，你仲知道个犯界。咁啊，善法界咧，因为修一切善法，咁啊作就叫做持。你如果日日咁啊行呢个六道法，日日都系咁样做，一世人都系咁样做咁啊行。咁啊，佢就持戒。但系如果你停止啊，你唔守呢个善法，呢、这个六道法乃至一切万行法，你唔修唔行唔做啊，咁啊即系停止啦，咁啊属于犯戒。所以呢个善法嘅咧，就广修一切善法，要做要实行，咁啊叫做作持作依嘅持戒。如果停止咧就犯戒，咁你叫做作持嘅止犯。咁第三咧就叫做利益有情界啊，即系广度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众生，不管有缘，乃至到即使与自己有冤，我要以呢个平等心咧来去度佢。唔单话多人同我有缘，我要度啊；即使一个人同我有缘，我都要度啊。所以做广经法师亦系一样。咁啊，人多固然你系同样咁欢喜讲啦。咁啊，即使少量嘅人咧，啊，你唔好介意啊。咁啊，你讲你噶，咁啊，佢听佢噶，我就尽咗我哋嘅心啦，去做，尽咗我哋呢个人缘咧，去化度。咁啊，所以化系以众生有好处，以众生有利益嘅，我哋都要做啊。或者以财布施，或者以法嚟到布施，或者呢以呢个无畏嚟到布施啊。总之，但有利益，无不轻重嘅咧，我哋都要做。咁啊，名为佢就利益咧，系有情界啊，广度一切众生。嗱，咁啊，菩萨若是单系持呢个律仪戒，咁啊不明啊。叫做菩萨，咁啊一定持律仪戒之外，仲要持呢个善法戒，仲要持呢个利益有情戒，就名为咧叫做大乘嘅菩萨。所以菩萨咧，若是话单持律仪戒而不修呢个善法戒，而不度众生咧，都系叫做犯戒。所以菩萨戒咧，就与呢个小乘戒咧唔同嘅地方。就是小乘的律儀戒，就是止叫做持，作依就叫做犯啊。咁啊，大乘的戒律呢，咁作依就是叫做持，一切善法要用度众生，要做要行，咁啊叫做持戒。咁如果你停止啊，唔修善法，唔度众生咧，咁都系叫做犯戒啦。嗱，咁啊，对于呢个戒，咁啊简简单单咧。这个道理呢应该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啊。那么如果大家以后啊能够这样去做呢，那么保证啊你不单完成 你自己呢个小定界法啊，咁啊亦都完成啦。你曾经受过菩萨戒啊，呢个菩萨嘅善法，你亦都做到啦。咁啊，紫皮利耶嘅精进、产提嘅忍辱、禅罗嘅寂静啊、波耶嘅智慧咧，由于文长，就明日再讲。